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lo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Besa mi boca, los lugares favoritos. Despacito. 首先咧，俾多啲掌声啊！我哋跳舞嘅咁多位啊，玛丽曼中学嘅同学，包括有逐个嗌啊 ，Angela， 仲有我就系 Miriam、Katrina、Elena、Angelica， 为艾巴咗我哋嘅特别嘉宾 JW。俾多啲掌声咧！我哋 opening dance 嘅 UXJ 呢一队 group 啊，多谢大家。诶，唔该晒咁多位靓女 ，thank you。Hello， 我系 Alex， 你哋好吗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Alex 陈浩嘉明，你哋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白噶。咁啊，即刻咧就同 JW 倾下偈先啦，好唔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翻到嚟母校喎。系。而家个心情点样啊？ 我觉得玛丽曼嘅学生嘅反应系最好嘅。 冇错。 系最好。 冇错。 最好真 係，以前係咪都係咁噶？ 係啊，我哋每年 TQ 啲反應係好開心嘅，所以馬利曼係 the best。 Yeah, you're the best、yeah!。 嗱，我哋今日就舉行 pop poll 啦，講緊係國際流行音樂啦，都想訪問一下 JW， 其實你係幾時開始聽外文歌，又或者你中學時候其實最迷係邊個呢？ 其實我細個已經開始聽，因為爹哋媽咪屋企成日播碟咧，播英文碟，咁我哋細個就中意聽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咁、oh. 但係大個就好中意 Rihanna 咯，即係我最中意。 Rihanna 係啊 ，Ariana Grande 咧 都係咪？ 不過我最中意就係 BTS 啊。是啊，咁一陣期待你咧，一陣同我哋表演，你都唔該曬 JW 啊，休息一陣先，唔該曬。哇，今日咧嚟到馬里曼中學，好開心啊嚇！喺呢一度咧 ，Alison 啊，咁啊小白，今年咧就係我哋三十屆嘅啊 Pop Pop 的 International Pop Pop 啦，國際流行音樂大獎。咁啊喺呢一度咧，同各位樂迷咧一齊就係經歷咧三十年嚟咧愛與樂壇嘅轉變啊嚇！ 就好似我哋嘅 Opening Dance 都係一樣啦，係嘛 ？Opening Dance 好唔好睇啊？梗係好睇啦！咁喺咁多嘅音樂入面咧，其實亦都踏入咗三十年啦，一啲嘅點點滴滴啦，亦都可以話就係睇得到咧好多唔同嘅音樂嘅文化啦，以及咧就係唔同嘅轉變，甚至乎咧連埋歌詞嘅轉變都感覺得到咧。原來呢三十年以嚟，好多嘅樂迷佢哋嘅口味不斷咁樣轉變嘅喎。 係啊，轉變啦，唔同之餘咧，我又覺得音樂類型方面都幾大同嘅噃。嗱，講下我哋今年係 pop 三十年啦，三十年前即係八九十年代最興嘅就係啲 synth pop， 而家做 synth pop 嘅音樂人咧大有人在啦。咁以前我好中意聽 boy band 噶嘛，以前我個年代就係 Backstreet Boys 啊、Westlife 啊，而家梗係 BTS 啦。咁但係除咗 boy band 嘅大回歸之外咧，又可以講下，譬如話而家好多唔同類型嘅 EDM 啦，係咪 ？EDM 都係好 crossover 嘅一個 genre 嚟嘅。連紅足三十年嘅 Madonna 出新歌嘅時候咧，都要加翻少少 EDM 嘅元素咧，先至夠潮嘛。 咁係真喎，其實音樂上嘅轉變咧，可以代表到咧時代嘅變化啦。我自己以前咧就好少聽韓國歌噶，但係而家咧就好迷 K-pop 啊！ 喺度，大家明唔明啊？大家明唔明啊？啊，都中意啊，係嘛？嗱，其實咧，今年我哋 pop pop 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 inspiration future， 咁希望咧過去嘅音樂咧就係啟發到未來嘅音樂發展，因為冇以前嘅音樂咧就冇而家嘅音樂噶嘛。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今年度亦都咧就係見得到咧，就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咧，佢哋都嚟一個新嘅大變革啊！甚至乎咧就係見到好多唔同外地嘅歌手啦，佢哋有好多新嘅風氣，好似咧就日本嘅歌手咁樣。今年度咧就上年度啱啱出咗咧就係譬如米津玄師啦，佢可以話橫掃曬所有嘅獎項。咁啊，韓國方面咧當然係邊個啊 ？BTS 啦，係嘛？咁啊，無論咧喺韓國自己本地嘅成績咧，定還是咧喺美國方面 Billboard 嘅成績，都一樣做得相當之出色噶。 係啊，好突出啊！咁啊，其實外語樂壇咧，咁啊 ，Alison 你又中意啲邊啲嘅朋友咧 嚇？我覺得如果講2018年度嘅話，一定要提 Lady Gaga 啦。淨係喺音樂上面咧，完成咗一個好厲害嘅大滿貫，所有 Shallow 有份提名嘅獎項咧，佢都攞曬。另外要提嘅咧就係 Ariana Grande 啦，因為佢咧，哇！ 好多 fans 支持啊！佢虽然感情路上咧未必系好圆满啊，但系佢事业上可以话系大跃进。除咗成为咗 Billboard 嘅年度女性之外咧 ，Coachella 又系佢 headline 啦。佢嘅新碟咧嘅 Thank You Next 嗰首歌咧，更加系令到佢成为15年 Adele 嘅 Hello 之后咧，第一位 solo 嘅女歌手系空降成为美国 Cinema 嘅 Number One 噶。 嗯，今日咧我哋国际流行乐大奖咧，我哋所颁发嘅奖项咧就会涉猎到英文歌啦、日文歌同埋韩文嘅歌曲啦吓。 哇，咁啊，而家好心急啦，阿玲， 事不宜迟， 系咪啊？事不宜迟啦。不如即刻咧就去快啲啊！揭曉一下今日嘅得獎獎項啦！ 我都知道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你最中意嘅牛迷咧有冇喺今個台上面可以攞獎？不過我哋首先要好多謝好多謝瑪麗曼中學借出場地俾我哋今日咧可以喺你哋嘅學校當中舉辦一年一度嘅國際流行音樂大獎。 冇錯啦，所以咧喺呢個時間啊，有請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總監鄭振彈先生上到嚟台上面為我哋咧就係頒贈感謝狀噶。 多謝多謝。 同時呢我哋有請瑪麗曼中學嘅校長 Mrs. Catherine Lee 嚟到台上接受感謝狀，有請。 嗱，我哋全場掌聲，多謝校長 ，one two three， 多謝校長，多謝校長 ，thank you。 校長冧曬。 我哋請校長留步啊！ 校長留步，係啦係啦。 在這個時候我們想多謝二台總監鄭振彈先生可以稍作休息先，我們要請校長留步，因為校長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啊。 因為校長就是要率先和我們揭曉就是十大的國際金曲當中第一首和第二首的，拜拜校長。 The third song is Candle in the Wind by Ed Sheeran.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Sheeran 在香港樂園舉行的兩場演唱會有沒有人去看過啊？希望你是看第一場不是看第二場啊。但其實這首歌的原唱就是 Elton John， Sir Elton John 原本就是為女星瑪麗蓮夢露寫這首作品去紀念她離世的，之後她的好朋友 Princess Diana 離世，她就將她重新填上新的歌詞。不過我們在上年慶祝是 Elton John 音樂旅程有雙專輯的推出，所以 Ed Sheeran 這個版本就比較正能量一些，大家都是非常喜歡的。 好，那麻煩校長幫我們揭曉第二首了吧。 Right, and the second song is Shallow, Lady Gaga and Bradley Cooper. 由 Lady Gaga 同埋 Bradley Cooper 主演嘅电影咧 ，A Star Is Born， 唔单止电影咧好感动。口碑好啊！電影嘅原聲大碟咧銷量都可以非常之高，而 Shallow 咧更加係成功攞到第91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歌曲啊！同時亦都令到 Lady Gaga 嘅歷史上面咧喺同一個頒獎季度咧，同時憑住第一首歌 Shallow 啊攞到金球獎、格林美獎、英國電影學院獎同埋奧斯卡金像獎嘅，恭喜曬！ Thank you， 多謝校長， 請 校長休息，唔該曬。 唔該曬校長，我哋咧即係先咧就係見曉第一首同埋第二首嘅國際金曲啊。 係啊，其實今日咧參與我哋 Pop Party 嘅朋友有好多嘅，有歌手朋友啦，有樂隊朋友啦。以後我哋再介紹第一隊為我哋表演嘅樂隊嘞噃，佢哋係15年成立嘅 Alternative Rock Folk Band。咁而今日佢哋選擇演唱嘅作品咧，亦都係曾經上過環球榜嘅上榜歌嚟噶噃。 Hong Kong Top 10嘅冠軍啊 ，Politically Correct。 係啦，我哋俾啲 好亂你添啊！ 通常都是用来除了考我们 DJ 朋友之外，都是考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在你们的耳朵当中听到的讯息是不是只是歌名的内容那么简单呢？我们怎么可以率先是现场听一听、 我知道现场很多同学都很喜欢即外语的作品和外语的 band， 本地的 local band 你们会不会支持啊？没错、OK， 给多些支持他们啊。今天请来就是 Stranded Well， 是要插线的，是不是 OK， 给点时间你先。好，第一角就位了。嗱，呢一隻歌咧，中文咧就係叫政治正確啊。 係，咁英文方面就係 politically correct。咁不如咁啦，喺我哋呢個時候咧，我哋邀請瑪麗曼中學嘅咁多位嘅同學仔同埋老師朋友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齊熱烈地歡呼去歡迎佢哋啦！俾多啲掌聲支持我哋本地樂隊 Stranded Whale。 Disguised as the blind Stranded Well 啊 ，Politically Correct。咁啊，不如我揾嚟咧兩位主音咧 ，Tommy、Gavin 咧，同我哋傾下偈啦，好唔好啊？喂，介紹下你對 band 咁多位成員先啦、啊， 我哋由左至右。 好。 彈琴嘅叫做阿健。 阿健，係啦，佢樣都幾恩善，乖乖地咁樣嘅。嚇、啊，吉他呢個長毛咧？ 長毛仔叫做阿軒。 阿軒，係。打鼓呢個好似嗰啲銀行嗰啲 cashier 嗰啲咁啊，係啊。 阿櫃台呢位叫做阿癲。 阿癲啊哦個樣一啲都唔癲。 Jabin。 Jabin。 我叫 Tommy。 Tommy, 係啦。 Stranded Well, 俾多啲掌聲。 咁麻煩呢就係、是、Stranded Well 呢幫我哋呢就係、是、揭曉呢跟住來就係全年最受歡迎組合嘅銅獎喇喎。 係啊，喺講我哋究竟今年嗰個結果之前呢都想訪問一下你哋兩位呢其實你哋本身都鍾唔鍾意聽下啲外國 band sound 㗎。 喜 歡的特別會不會說哪一隊是你們最迷的呢 Beatles 都成日都 會聽、 oh, Beatles 哇、 Tommy 呢 總之英文的歌都會聽的 所有英文歌都會聽 廣東歌還有 OK 好那不如麻煩幫我們揭曉 好啊順豐即刻交到 Stranded Whale 的手上 好好難拆的因為我們很保密的 馬上要公布就是全年最受歡迎組合獎我們先公布銅獎 好銅獎是 Backstreet Boys 好開心呢26年之後都仲係有咁多人為 Backstreet Boys 歡呼原本話想扮下後生都唔得因為我中學嘅時候最迷就係 Backstreet Boys 其實佢哋今年呢有推出一張新嘅專輯叫 DNA 啦嚟緊嘅呢一張嘅專輯都帶佢哋一個世界巡迴嘅演唱會仲會喺10月份去到澳門添喎會唔會有朋友支持呀、可能比較遠啦 我記得你呢為咗 Backstreet Boys 呢通宵排隊都試過喎 嗰陣時冇得上 iTunes 買喎真係要喺旁邊門口等買㗎 OK 咁麻煩幫你揭曉呢就係銀獎呀 銀獎係Maroon 5 咁咪 Maroon 5嘅主將呢 Adam Levine 呢就係、是、被譽為呢最性感嘅呢一個搖擺樂手呢咁由 Funky Rock 呢到 Synthpop 呢出道有成21年啦你都可以話流行作品呢一首接一首邊一齊唱啦大聲啲 I need a 呢一隻 Girls Like You 呢喺 Billboard 嘅冠軍呢有成七個禮拜咁耐㗎 非常之厲害呀馬上要公布就嚟到金獎㗎噃，有請 金獎是今年有戲睇的 Creed Queen 呢一隊傳奇嘅搖擺樂隊咧，咁由70年代咧登上舞台到而家咧，可以話咧係無人不曉啊！咁今年更加有佢嘅電影咧《Bohemian Rhapsody》咧，就係、是、Queen 嘅傳記電影咧，裏面描寫到咧就係 Freddie Mercury 佢嘅人生咧，可以話咧就係攞曬獎嘅一套電影啊！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Mama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against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Mama, ooh, 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f I'm not back ag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建制派石禮謙主持的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由于场面混乱，无法完成选举主席程序。秘书处下午发通告，法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上午八点半召开，首项议程是选举主席。建制和民主两派议员今朝早在同一地点举行会议，双方互相推撞指骂，建制派两度尝试开会但不成功。石禮謙说，由于已经到了危险的情况，担心有人受伤，今日不会再开会。他说自己做了19年议员，从来未见过这么恶劣的环境。环亚体检集团被质疑提供疫苗的真伪，200多人在集团位于佐敦嘉宾大厦办公室外聚集，要求退款。一个由深圳赶抵本港追讨的骆小姐说，打了一针子宫颈癌9价疫苗之后，由于没有信心再打，要求集团退回剩下两针的收费。她等了两个钟，获退大约4000元。也都有人说，集团承诺安排打剩下两针，由于没有信心决定不打，之后也都会去医院检查，了解打了一针之后对身体是否有负面影响。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力部署，应对伊朗的威胁，宣布调派两栖运输舰阿灵顿号和爱国者导弹到波斯湾地区，可以运送海军陆战队和两栖攻击车的阿灵顿号将加入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林肯号战斗群已经通过苏伊士运河驶入红海。另外，美军多架 B-52 轰炸机已经飞抵卡塔尔的基地。五角大楼的声明说，不寻求与伊朗冲突，但美军准备好保护美国在区内的部队和利益。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打打谈谈或者将会是中美经贸，或者会是中美解决经贸摩擦的常态。中方准备好理性对待后续磋商， 但如果始终是一方压住一方谈判，或者结果只能够一方得利，磋商之路注定越走越窄，强调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中方绝不屈服于美方的极限施压，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妥协。美国国内一些经济专家和消费者团体忧虑美国向中国货品征收关税，反而会对美国的消费者造成直接冲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最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意外清理好，现在狮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浸会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炮台山道。而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出口落车去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定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爹哋妈咪净系挂住玩电话，都唔认真陪我玩嘅。 你想认真玩，梗系5月13号去到红磡智慧都会中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DJ 朋友，风骚快活人桂花田、晨光第一线小白， 玩玩星期天蔡敬文、骚动音乐 Eric、 敏感时刻 Kitty、 莫莉、师兄祠堂的斌仔阿一，陪你们认真玩游戏，增进家人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布礼，记得约埋屋企人一起看啊。 师傅，其实怎样叫识揸车呢？ 不是懂踩油门就叫懂揸车的，最紧要就是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在夜晚或能见度低的时候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的时候亦要用低灯，这样就自然揸得好了。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天儿，我想发明一个智能磅，不单止可以磅重度高，还可以测脉搏、血压、肾上腺素、血糖、血脂、情绪变化等等，你觉得我不 OK 啊？ 波成，我真的不懂答你，不过你可以5月14至16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观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刚刚send了资料给你啦。 看看先，今年是第十届，预计会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80间参展商，展示最新医疗器材、科技、医疗用品和保健产品。 医疗展一共设有6大主题展区，例如复康及长者护理用品，展示有关长者护理的产品和服务，而保健护理世界展区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样有关健康美容的资讯。 还有初创专区和科技汇点展区，话唔定我可以揾到个同我个智能榜相似嘅发明喎。 你去睇下咪知咯。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The 30th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将时间交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 ，Alison。今日除咗我之外咧，身边咧亦都有两位啊，你哋嘅同学仔上嚟，俾啲掌声。 點解揾兩位呢？原因呢就係因為佢哋呢都係日本歌大住佢哋呢。 我 原來佢哋兩位咧都係識日文噶，咁啊事不宜遲啦，我知道咧其實你哋亦都係非常之好喜愛嘅日本文化啦，同埋日本嘅歌手噶，咁啊不如咧試一試佢哋啲日文得唔得啊，校長？得噶嗬，係啦，咁啊其實即係去年，去年の中で一番特に好きな歌はとか歌手は誰ですか？どれですか？ 私は米津玄師が好きです。 はい。 彼の曲には。 なんで？なんで？ 彼の曲には特別なメロディーや世界観があって、 はい、 歌詞にも深さがありますので、 はい、 好きです。 哦，咁佢咧就話中意咩嘢咧？因為我問佢上年度啊，有冇啲日本嘅音樂咧，佢係特別喜歡咧，佢就話到中意咧就係米津玄師。咁啊，米津玄師咧的而且確喺上年度咧就橫掃咗好多唔同嘅獎項。咁啊，佢自己亦都話到咧，米津玄師嘅歌曲非常之好聽啦，好有世界觀嘅一個感覺嘅，係嘛 ？Anas， 私も米津玄師さんが好きです。 まだ同じじゃないですか？ いやいや、でも。蒼井翔太さんの方がもっと好きです。 へえ、なんで？ その彼の天使みたいな歌声とすごく可愛いらしいところ が。可愛い？なんで可愛いの？ 彼の動きがすご く可愛いと思う。咁我咧就問到佢，就佢除咗咧就係中意米津玄師之外啦，仲有一位中文叫咩啊？蒼井翔太係啦，蒼井翔太。我問佢點解中意咧，佢話。即係總之咩都中意啦，人哋蒼井翔太其實做聲優嘅，咁但係咧佢亦都會唱歌啦，唱歌嘅時候就會做好多咧就係好得意嘅動作啊，把聲音咧亦都好卡哇伊嘅，所以你話卡哇伊嘅男士咧幾著數咧，好快脆咧就可以令到好多人咧就好喜歡佢哋啦，係嘛？好，咁啊，不如呢個時間咧都為我哋阿仙咧就係揭曉啊全年最受歡迎日本歌手或組合先啦，好唔好啊？不如我哋請 Esther 先幫我哋揭曉咧就係呢一個嘅銅獎先嘅，銅獎係邊個咧？Are you ready？ 全年日本最受欢迎歌手或组合铜奖，宇多田光。 宇多田光 ，Utada Hikaru。咁啊，上年度咧，宇多田光啊出道咧几多年啊？系20年啊！原来都已经咁快啦吓，啱啱咧喺日本咧先至咧就系结束咗咧长达31年嘅平成年啊！咁啊，日本嘅媒体早前亦都公布咧平成年啊，可以话咧最成功嘅歌手之一咧就系宇多田光啦。咁啊，其中佢嘅 First Love 嘅 album 啦，更加咧就系获得最畅销专辑嘅美誉添啊！咁啊，上年度啦，咁啊啱啱再次回归翻日本乐坛嘅时候啦，凭住佢第7张嘅 album 咧，亦都咧就可以话咧攞咗好多唔同嘅肯定嘅数字添啊！吓，好，跟住咧就系轮到银奖啦。 銀獎是安室奈美惠。 阿姆多奈美耶，安室奈美惠更加厲害，因為咧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都已經咧就係聽安室嘅歌曲咧就係大噶啦。咁啊，更加咧就係上年度咧就佢為自己嘅音樂事業畫上一個非常非常之圓滿嘅句號啊！喺佢人生咧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風風雨雨之後咧，亦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歌曲風格咧，亦都係浸入咗喺佢嘅歌曲名單入邊啦。更加咧就曾經喺美國總統面前唱過歌啦，係咪先？亦都咧就係喺日本好多唔同嘅調查上邊，無論十幾歲啊、20幾歲，甚至乎咧就係30幾歲、40幾歲嘅。香港人或者日本人都是很喜欢安室的歌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女歌手同时横跨这么多个的年代，所以非常之厉害。好了，跟住下来就要找 Angus 跟我们公布一下全年最受欢迎日本的歌曲。不过呢公布之前呢都想问一下你们，其实上年度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只呢？去年一番他们说一番好きな曲はどれどれですか？ 私好きな曲は畑本博さんのひまわりの約束です。 なんで？ 初めて聞いたのはドラえもんの映画で、その後歌詞を調べたら、すごく感動したので好きです。 はい。咁佢咧自己就話咧，因為聽過天空海闊嘅介紹啊，呢個咧就我自己加嘅。星期日下晝4至5嘅天空海闊，香港電台第二台啊。咁佢就話聽完天空海闊介紹之後咧，就話知道有一首嘅歌曲咧叫做啊秦基博嘅《Himawarino Yakusoku》，咁就係《太陽花的約定》嘅。咁呢首歌曲咧亦都係哆啦 A 夢嘅主題歌曲啦。咁所以佢自己就非常非常之中意嘅。咁有機會咧，大家都係可以聽下嚇。好啦，輪到你咯。 私好きな曲は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渡り鳥です。この歌をいつも私の励ましてくれた曲になります。 一首咧，經常咧都能夠鼓勵得到佢嘅作品啦，叫做《What Are You Doing》。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成日都係有好多好嘅歌詞，係咪方面你覺得好好啊？ 係嘛？即係成日聽完之後有個好熱血嘅感覺嘅係嘛？即係讀書辛苦嘅時候咧，都可以即刻即係個人醒翻啦係嘛？咁啊校長唔使擔心啦，有咁多靚哥陪伴住我哋啲學生啊！好啦，呢、這個時間咧亦都咧即刻為我哋揭曉咧就係、是、全年最受歡迎日本歌曲咯，好唔好啊？好，多謝。 全年最受歡迎日本金曲銅獎 Showtime 安室奈美惠。 Showtime 安室奈美惠。一首嘅专辑叫做 Finally 啊，咁喺呢个 Finally 入面咧，亦都揾到呢一首咧，叫做咧就系 Showtime 嘅作品啊。喺佢 MV 入面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喺个 MV 入面写咗个 bye 啊 ，bye bye 个 bye， 咁好似咧，仿佛啊上年已经意味住，喂我要走噶啦，我要 bye bye 噶啦，咁啊令到好多乐迷嗰阵时不断咧揣测嘅，好似睇啲英雄电影嗰啲彩蛋咁吓。好啦，跟住咧就系轮到啊银奖方面咯。 银奖系 Lemon 迷津玄师。 其實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歡啊，因為佢啱啱咧推出嘅時間咧喺網上邊，只係需要13个小时就已經咧可以去到100万次嘅播放率啦。去到咧就係超過100日之後咧，更加咧就係突破咗 YouTube 嘅1亿次嘅播放啊！咁啊，上年度好多唔同嘅大獎啦，亦都見得到咧米津玄師係贏曬嘅，攞咗好多唔同嘅獎，更加咧有日本嘅媒體咧叫做米津玄師係平成最後一個咧攞大獎嘅歌手添啊，所以非常非常之厲害啊！好啦，呢個時候亦都咧就係唔該曬兩位同學仔嘅，唔該曬你哋，俾啲掌聲我哋啊！好啦，我哋揭曉咗咧就係兩個嘅銅獎同埋兩個嘅銀獎，咁啊仲有兩個金獎。咁當然啦，我哋今日亦都咧就係邀請到一位特別嘅嘉賓咧，可以嚟到我哋台上邊同我哋一齊分享同埋揭曉呢一個嘅金獎嘅獎項。佢到底係邊一位呢？就係、是、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廣播文化部嘅阿部佳裕部長阿 Mesa， 大家俾啲掌聲。阿 Mesa 佢哋笑我，係。香港都格過啊，都得神我，都思いますか？香港都格過啊！ みんな元気で驚きました。 係，咁佢自己度我問佢啦，其實覺得香港學校點啊？佢就話到啦，覺得香港嘅學生咧非常非常之有活力喎，係咪啊？咁啊，梗係有活力啦。咁不過咧，其實要推廣啊，即係香港嘅流行音樂啦，或者同日本嘅音樂有好多唔同嘅叫做交流嘅時候咧，都需要好多唔同嘅學問嘅。不如問下阿部部長啦，咁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日本同埋香港嘅音樂或者日本嘅音樂喺香港做得更加好咧？もし日本の音楽を香港で例えばプロモーションとかPR のことがするならどうやって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か？ 香港の人たちね、もうみんな日本のあの歌詞とか音楽大好きなんだけど、 そうですね。 もっともっと好きにな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はい、僕たち総領事館としても日本からたくさん呼び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あ、これはいい意見ですね。咁佢自己就話到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當然啊，能夠咧就係、是、叫一啲嘅日本嘅歌手啦，嚟到嚟我哋香港，咁啊同我哋見多啲面，做多啲唔同嘅 event。コンサート開催もするはもういいですよね。コンサート開催は。 そうですね。ぜひコンサートなんかもやってね、みんなに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いですね。 はい。咁佢話到啦，如果能夠喺香港開多啲演唱會嘅時候咧，都係能夠做到嗰種熾熱嘅感覺嘅，得唔得啊？如果米津玄師嚟香港開演唱會，好唔好啊？好啊，我都覺得好好啊。系，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即刻咧就同我哋咧公布一下全年啊日本最受欢迎歌手或组合嘅金奖啦。系 ，Yoshiki feature Hyde。 Yoshiki featuring Hyde。Yoshiki 咧同埋 Hyde 咧可以话两位顶尖嘅日本歌手，估唔到咧佢哋喺上年度嘅时间咧可以合作噶。咁呢首歌曲更加特别嘅就系因为《进击的巨人》嘅其中一只主题歌曲啦，《进击的巨人》大家有冇睇啊？有啊，係啊，一定要睇啊！因為咧，《進擊的巨人》咧，其實連埋 Yoshiki 同埋 Hyde 佢哋都係 fans 嚟噶，咁所以咧，佢就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啦。一有機會咧，就即刻咧為《進擊的巨人》抱上一個歌詞。咁啊，而且咧，歌曲方面咧 ，Yoshiki 啦，咁啊，唱歌方面就揾咗 Hyde 一齊去到合作，所以咧係一個非常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同埋歌曲嚟噶。好啦，跟住咧就係全年最受歡迎日本嘅金曲啦，係。 Red Swan Yoshiki Feature High。 哇，都是这一首的歌曲 Yoshiki 加上 Hido Red Swan 的歌曲啊。上年度呢在日本啊他们破天荒的合作呢已经令到啊全日本的媒体呢就是震惊。咁在进击的巨人入面呢也都有非常出色的歌曲演出啦，令到他们整个的感觉呢都相当之好的。咁再一次呢就恭喜晒 Yoshiki 同埋 Hido， 也都多谢晒呢阿部部长的，大家俾啲掌声阿部部长好吗？啊，你好 晒，thank you。 好啦，唔該晒阿部部長啦。咁今日嚟到支持我哋呢同埋公布結果啊，咁可以呢先係啦喺台前就座㗎。跟住落嚟嘅時間呢就要交俾 Angela 許靜韻喎，因為呢繼續嗌啦，歡迎你哋繼續嗌。許靜韻呢就為我哋演繹啊環球榜嘅冠軍歌曲㗎。咁其中兩首今日亦都呢就係見到有全年最受歡迎十大金曲嘅 Cheryl， 一陣間亦都可以欣賞得到。大家俾多啲掌聲 ,Angela 許靜韻。 Hello， 大家好，我是許靜韻 Angela。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要俾啲掌聲啊！ 好犀利啊！ 唔該曬，係啦，呢個呢邊 Angela 係啦，嗱頭先咧就係 Angela 第一次將你呢一隻英文歌咧 Improper 咧就係公開演繹過嚇，唱英文歌同唱廣東歌有咩唔同啊？ 唱英文歌同普通話歌，我覺得係其實我覺得都有啲似嘅，反而我覺得英文歌同廣東歌就好大分別，因為我成日覺得廣東歌難唱好多嘅。 是 啊， 是啊，最難的地方是什麼？發音方面， 我覺得是咬字， 咬字， 而且唱廣東歌呢沒那麼容易去到那麼高音， 是吧？英文歌易一點的， 易一點，因為那個唱廣東歌唱高音的技巧我覺得要好一點。 哦，啊，但都演繹得很精彩，同埋咧，你哋真係最好嘅觀眾。頭先 Shallow 咧，同原聲大碟嗰個拍掌聲咧，係同一個位啊，好勁啊！你哋真係犀利啊！咁啊，麻煩咧喺呢個時候咧 ，Angela 小貝心幫我哋揭曉以下獎項 好 唔好？全年最受歡迎嘅十大國際金曲第三同埋第四首，先講第三首啦。 第三首 Celine Dion Ashes。 這首歌就是來自電影《Deadpool》第二集的主題曲，很多人未聽之前覺得 Celine Dion 為什麼會唱《Deadpool》裡面的作品呢？但是看了這部戲之後才發覺，原來他的扣人心弦的演繹和這部戲可以說是非常之配搭得很好，這個版本竟然看到整個《Deadpool》起碼在這裡，好犀利啊！ 這個版本好好笑啊， 覺得是啊，這個只是 video 來的， 正啊，這個是好，跟住咧，麻烦 Angela 为我哋揭晓第四首咯。 第四首系 Shawn Mendes 嘅《In My Blood》。 Is that the walls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can't. 我一齐唱啦，come on！我想 Shawn Mendes 已經入曬大家的血啦嘛，係咪？ 係啊 ，In My Blood。Shawn Mendes 咧，今年就20歲啦。佢嘅日子生日好記喎，佢係1998年咧8月8日出世咧。 哇，好易記喎， 好易記啊！今日佢嚟自加拿大咧，就係多倫多啦。咁而佢咧出過咧就係3張嘅大碟，而嚟緊咧會舉行佢第4個嘅世界性巡迴演出嘅。 哇！世界性巡迴演出唔知香港有冇機會咧？ 希望有啦，佢都嚟過香港嘅。 係啊，如果再嚟啊，梗係更加好啦，係咪啊？好，跟住咧，又都唔該曬 Angela 啦，為我哋揭曉咗咧，就係公佈咗咁多嘅，唔該曬。 唔該曬 Angela 喺正運。 It's like the walls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Just have a drink and you'll feel better. Just take her home and you'll feel better. Keep telling me that it gets better. Does it ever?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phone again, feeling anxious, afraid to be alone again. I hate this. I'm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hill. Can't breathe. Oh, is there somebody who coul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下昼各区气温上升至到29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去翻沙田方向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彩虹村。路面方面，在港岛现在铜锣湾、轩尼斯道、怡和街、高士威道和英皇道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其中轩尼斯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车龙排到龙压道，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去到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百胜角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超信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依台有快乐吗？ 梗系有啦！玩玩星期天已经有 Bonnie 妈妈同埋敬文妈妈啦。 我一翻到屋企，三个仔女就系咁叫我妈妈妈妈妈，我就好快乐噶啦。 我都等紧我个仔识得叫我做妈妈啊！ 妈妈妈， 哇！听到呢把声，我真系感动到好 快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食物仲原味。正食肉均用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时出惊喜。 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声家少有现场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只悭迎人我食尽八方，与声家有型餐厅营养清淡，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星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第三十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The 30th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喂，咁小曼，其实咧歌手都创作一首歌咧，其实绝对唔容易啊。嗱，单曲已经咁难啦，如果要成只唱片十二首歌咁样咧，就难上加难。 系啊，所以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当我哋做 album 嘅时候，亦都睇得到咧，就系歌手唔同嘅心血结晶啊。譬如日本咁样啦，佢哋可能咧嗰个方法就系出三只嘅、四只嘅 single 先至出到一只嘅 album 嘅。有啲地区咧就可能好集中精神咧去做一张嘅 album， 但系睇到一只碟入面有咁多首歌，其实首首都好正嘅 ，Alex。 咁啊，做嘅唱片咧唔系话做几廿首歌串埋一齐嘛，系当中要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概念咧，咁先至系抵听同埋金听。 冇错啦，同埋每一只碟咧都有佢自己嘅 music flow 嘅，系咪？ 以下来咧，我就系会公布啊，究竟系边张唱片咧就会成为全年最佳销量嘅唱片。首先请我哋嘅揭晓嘉宾，我哋有请香港唱片商会名誉会长及常务理事钟慧慧女士，就系 Mimi Zhong 同我哋咧就系揭晓嘅。Hello Mimi 你好 ，Hello。 好，首先咧就系公布全年最佳销量韩文专辑。 哇！ 全年最佳销量韩文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 啊 ！BTS 防弹少年团 非常厉害啊！咁啊，其实咧。一首啊，即系 BTS 啦，第三张嘅专辑啊 ，Love Yourself 啊，专辑啊 ，Fake Love 啦，咁啊，其实咧个 MV 啊用咗咧4小时55分钟咧就已经上到去几多啊，1000万嘅 hit rate 啊，非常之厉害啊！ 系啊，咁而 BTS 喺香港嘅演唱会咧，更加系一票难求啦。同埋近排咧，佢破咗一个纪录啊，就系咧喺呢个美国嘅一个现场电视节目咧，就系 Saturday Night Live 啦，做咗45年，系第一次有韩国嘅组合上去唱韩文歌，因为从来冇韩文歌表演嘅， 又系一个纪录啊！ 打破呢一个纪录啊！ 好厉害啊！嗱，不过咧咁啊，由于唱片公司嘅代表咧，今日咧就暂时未能出席嘅，所以我哋稍后咧都会将你嘅奖俾翻佢哋噶啦。 下次见到 BTS 就亲自交俾佢啦， 一定要亲自交俾佢。我哋喺度揾个代表俾 BTS 啦，不如 都得、啊。 好，跟住咧就麻烦啦，钟会长咧同我哋揭晓啦，就系全年最佳销量日文专辑啦。 全年最佳销量日文专辑《初恋宇多田光》。 哇！宇多田光嘅新专辑《初恋》咧，可以话咧就系非常厉害。原因咧就系因为佢转公司咧有好多唔同嘅惊地啦，会唔会做得好唔好啊？但新嘅公司之后咧，佢一样咧可以将呢啲嘅成绩啊做得非常之出色，而且更加希望咧就用一把咁温柔嘅声线咧，将好多唔同嘅情感同乐迷沟通嘅方法咧，都系放咗喺呢张嘅大碟入边噶。好啦，咁啊，然后咧，不如 Alex 啊，我哋邀请咧就系钟会长为我哋公布全年最佳销量英文专辑啦，好唔好 ？OK， 未公布已经挨。 OK。全年最佳销量英文专辑 ，Thank you Nick Ariana Grande。 其实去年11月推出的这张专辑咧，新碟嘅销量无论是啲 single 嘅成绩啦，同埋唱片销量都好劲噶。佢打破咗咧就系 Beatles 嘅纪录咧，就系同时有三首嘅 single 作品咧喺 Billboard 嘅头一二三位。呢个纪录咧就系当年咧60年代 Beatles 咧就系保持住，而家咧2019年咧就系由 Ariana Grande 咧就系打破咗吓。 好犀利！ 流行作品可以话系一手接一手啊吓，咁啊恭喜晒佢。咁不如顺手咧，我哋公布埋全年最佳销量原声专辑啦。 全年最佳销量原声专辑《A Star Is Born》。 哇！我哋有请 Universal Music 国际唱片部嘅代表 Ricky 上台咧，就系接受 Ariana Grande、Thank You Next 同埋《A Star Is Born》两张唱片嘅呢一个奖项嘅。有请 Ricky。 有请 Ricky。 其实《A Star Is Born》咧，除咗 Shadow 上榜之外咧， 另外片尾歌 I'll Never Love Again 和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都是上榜的，而这一只唱片今时今日仲喺 Billboard 大碟榜上面啊，吓恭喜晒！ 绝对系实至名归，亦都睇到每一张大碟咧，影响住每一位嘅乐迷啊，吓唔该晒， 恭喜晒 Ricky， 同时都唔该晒 Mimi 张嘅，唔该晒 Mimi，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请就座。嗱，外国嘅一啲乐手咧，今日我哋就系表扬咧，无论系韩国、日本或者一啲外地、英美啦、欧洲啦咁样，但系同时我哋今日都有好多。現場本地的朋友就是出現的， 哇， 以下這一隊人馬呢，初初以為他只是唱英文歌， 是我也以為是啊， 但原來他們近來都有中文歌啊， 哇， hey, Hello 你好，是 Dusty Bottle， 我們是 Dusty Bottle， 大家好， 一定要多些支持呢，就是本地的樂隊組合才可以啊，好啦，咁不如呢就問一問啦，今個年度當中呢，其實有冇話 Dusty Bottle 呢自己有啲乜嘢嘅外國方面嘅歌手或者歌曲呢特別係喜歡嘅呢，特別令你可以關注。 咁其實我哋就好鍾意 The Weeknd 同埋 The Internet 嘅呢啲歌手囉，係呀，咁其實佢哋嘅歌好影響我哋 嘅，係咪 係呀，因為都係比較 chill 啲同埋 new soul 啲嘅 music。 哦，原來是這樣，那一會兒你們就會表現現在在設計，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請埋 Alison 上來和我們一起揭曉以下的獎項，就是全年最受歡迎十大國際金曲的第五和第六首。 第五和第六首，沒錯，好。 有沒有什麼玄機要我上來揭曉？看看 先。那我們就是首先揭曉了就是第五首先，好嗎？ 是，有請。 謝謝你。 第五首是 No Place Backstreet Boys。 多謝 Alex 先生，我們可以分享 Backstreet Boys 的這個 moment， 因為其實 No Place 這首歌講的就是家人，講到去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安全世上事物，其實最好的都是回到最愛的人身邊的， 即係 No Place Like Home 過 No Place Like Home。聽講你曾經為咗 Backstreet Boys 咧排通宵隊喎，係咪啊？ 除咗咁之外，我為咗破 Backstreet Boys 嘅飛，我亦都係其實入行都係為咗 Backstreet Boys 嘅啦。 同埋試過有一次咧喺旺角有個 Backstreet Boys 好大嘅 poster， 你專登去影相喎。 係啊，我以為我會嫁俾 Backstreet Boys 㗎，細個時候。不過算啦，呢啲嘢唔好提啦。我呢啲就係揭曉第六首金曲，有謝。 好，唔該曬。 第六首係 Seven Rings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就是以友情为主题的，那这首歌也加入了当年 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的 My Favorite Thing， 即可以说呢旧的 melody 再加一些新的歌词和新的 melody， 是很易听和很顺意的。 是 啊， 我知道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 special treat 带给马里曼那么多位同学，因为呢我知道 Dusty Bottle 会演我们现场演绎这首的 Seven Rings。 哇，大家又可以一起跟着唱啊。 再加上有环球榜的冠军歌曲 Don't You Know。 好，你哋 ready 未？好，今日你都要 ready 喎，嚟到中間啦喎。好，我哋俾多啲掌聲嗌爆佢 ，Dusty Bottle。 Okay, next song, Seven Rings. 我聽到頭先好多人唱啊，一陣都要咁多人唱。 一陣一齊唱 ，OK。 高咗啊！咩话？ 系咪好型啊？ 好嘢嚟噶，鼓手。 K on drum， 你自己。 系 Carita，thank you， 我哋 Dusty Bottle。 中唔中意啊？中意俾多啲掌声啦，系嘛？ 哦 ，thank you， 我哋有请 陈柏源。喂，哇，精神！ 早晨，早晨啊，多位同学。对下我头先，即系全女校嚟 嘅。哇，掂啊！ 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唔系关你事嘅，我问佢哋嘅啫。陈柏宇靓唔靓仔啊？ 好，喂，当我问，当我问，陈柏宇啲歌好唔好听啊？ 哇，呢间学校啲反应系好到一个点、 啊，真系。系啊，系啊，系啊。想問返啲同音樂有關㗎啦，咁 Jason 你自己去年呢有邊一啲嘅歌手係覺得 表現幾係比較突出啊，同埋你好似舊年第一次唱英文歌喎、 啊。唔係第一次喎、 啊，唔係第一次、啊。 其實我啱啱出道冇耐嘅時候，只係一首英文歌，係、一首咁大把。跟住之後上年嘅，但係嗰首嗰陣時係翻唱嘅， 翻唱、 翻唱一首一個香港電影嘅插曲。系咯，咁跟住上年咧就係一首即全新嘅英文歌嘅作品咁咯。 係點解會有咁樣嘅機會，突然之間又唱翻英文歌咧？ 係因為我哋嗰首歌咧就喺斯德哥爾摩嗰度同其他嘅監製同埋作曲人合作嘅。咁、本身嗰首歌出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英文㗎啦。不過我哋為咗即有嗰個聖誕嘅氣氛咁啊，再寫過一啲英文詞咁。 希望以後你唱多啲英文歌啦，就唔好淨係斯德哥爾摩，要 more 咯，真係 要 more 唱多啲咯。 好， 好啦 ，OK， 好，唔該幫我哋揭曉，就係以下落嚟嘅十大國際金曲 第七同埋第八首嘅。 好，第七首係 Have It All Jason Mraz。 Whoa!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Happy Door 的風格就是經典 Jason Mraz I'm Yours 的延續，而大家都想看到 Jason Mraz 的話今年有機會，因為他來這個亞洲區， 是啊，是不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是啊，是啊好，麻煩幫我們揭曉，就是以下下來的十大國際金曲第八首， 第八首 Girls Like You Maroon 5 featuring Cardi B。 Cause girls like you around the guys like me。 我老婆都很喜歡這首歌， 都讲女仔噶嘛，系咪？会一齐唱噶嘛？嗱 ，Girls Like You 咧，其实系七个礼拜 Billboard 占冠军啦。呢、這个 music video 咧，见到咧有名嘴 Ellen DeGeneres 啦，或者系 Wonder Woman 咧 ，Gal Gadot 啦，同埋咧有 Adam Levine 嘅老婆等等噶，亦都系同时宣扬咧就系 Me Too 运动嘅。 You spent the weekend getting even, ooh. We spent the late nights making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But now it's all good, babe. Well, that backwood, babe. Let me close. 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love fun and yeah,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On the last flight to you, we took a whole day up trying to get way up. Ooh, we spent the daylight trying to make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And now it's all good, babe. Well, that backwood, babe, let me blow. 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for dollars. No, it's really real if I let you meet my mama. You don't want a girl like me, I'm too crazy. For every other girl you meet, it's too g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上水屠房一个内地猪样本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当局决定销毁上水屠房全部猪只，并为屠房消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上水屠房是非洲猪瘟疫区，要预防病毒扩散至香港本地猪场，有需要立即清洁和消毒，做法符合国际和内地预防非洲猪瘟传播规定。稍后会同肉商开会，解释销毁猪只原因，并以市价赔偿。鲜肉大联盟理事凌伟业话：科学检验上水屠房内其他猪只有冇受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只要几个钟就有结果，但当局至下昼仍然未进行化验。强调业界唔系罔顾市民安全或抗争，如果证实屠房内其他猪只有问题，业界先至会支持政府销毁。建制派石禮謙主持的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由于场面混乱，无法完成选举主席程序。秘书处下昼发通告，法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上昼八点半召开，首项议程是选举主席。建制和民主两派议员今朝早在同一地点举行会议，双方互相推撞指骂。建制派两度尝试开会但不成功。石禮謙说，由于已经到了危险的情况，担心有人受伤，今日不会再开会。他说自己做了19年议员，从来未见过这么恶劣的环境。政府发言人说，今朝早处理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会议，因为秩序被严重阻挠，出现混乱和失控场面，引致有人受伤，政府极度遗憾，促请议员回复理性讨论，平和对话，履行应有职务。多个建制派议员到警察总部报警，表示在朝早会议期间被推撞和袭击受伤，其后再到医院检查。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形容是香港黑暗的一天，又说反对派无所不用其极阻止会议进行，令议员受伤，他表示遗憾，不能接受。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向执法机构提供证据，要求彻查建制派涉嫌袭击议员，又说民主派议员进行合法合宪的会议期间，建制派议员进入会议厅，民主派别无选择，唯有用合理手法抗争。日本共同社报道，一个日本男子在中国被控间谍罪，判囚5年半。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60多岁的被告在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刑，并没收200,000个人财产。消息人士说，被告是四国地区一间公司的代表，2017年5月在辽宁省被拘捕，去年3月被起诉，不清楚被告的具体行为，他将会上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现在铜锣湾的轩尼诗道、怡和街以及是高士威道和英皇道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的。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车龙就排到近菲林明道，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去到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中慢线封闭，龙尾去到超顺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 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妈 ，I love you。 母亲节嘅时候，我会同妈咪讲母亲节快乐。我会帮佢接衫咯。差唔多日日都会放嘅。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蔡敬文、赵丽如、咪咪 Chan 玩玩星期天。 母亲节嘅时候，我想同妈妈讲母亲节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起换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觉得呢个人相当之浪漫。 今次的作品是想表达在他心目中，浪漫虽然是一刹那，但记忆是可以永远的。尤其是都市人，相爱要规划的东西太多了，很多时会因为这样失去了当下的感觉。作曲是 Edgar 自己，填词林若琳，编曲 Johnny Yim， 监制舒文。上晚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有 Edgar 的 To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三十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The 30th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喂 ，Jason， 我想问一下啦，咁其实你听好多唔同嘅外国歌啦，但有冇话边一位嘅歌手你自己特别喜欢嘅呢？ 近期啊，我唔知道歌手系咩，但系嗰首歌我就成日都听咯。 你问一下我哋音乐先驱就得噶，佢一直答到你。 嗰首歌系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系，你可以问翻我啦，佢唔明嘅呢啲。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系 Baby Shark 啲 friend 嚟噶。 Eyes and ears and mouth and nose head。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儿歌嚟噶， 儿歌嚟噶， 佢冇共鸣噶，你知唔知啊？ 哎呀， 喂，你做国际音乐先驱，你仲劲过我啊？啲歌啊， 系啊，呢啲儿歌，因为而家生咗女之后咧，就成日都会同个女听，系啊，有个女之后，有个女之后，唔系我生， 系嘛？好，咁啊，以下来麻烦帮我哋揭晓埋咧，就系男歌手奖啊！ 好，铜奖 ，Alan Walker。 Alan Walker， 嗱，嚟自瑞典21岁嘅 Alan Walker 咧，从来冇受过正统嘅音乐，同大家都一样啊，喺 YouTube 学音乐啊，自己搞嘅音乐嚟噶， 好厉害。 同埋咧，佢咧就未出过大碟，但每只歌都上咗流行榜嘅冠军，到最后出翻大碟嘅时候咧，就系卖过满堂红噶，好犀利啊，21岁仔咋。 好厉害！好， 我21岁嘅时候仲系傻更更咁样。 系啦，唔紧要，你而家唔傻更更咪得咯。 而家都系， 系而家都系 傻噶啦。 好， 好， 银奖， 银奖 ，Jason Mraz。 嗱， Jason Mraz 咧，其實咧今日下個禮拜就嚟香港啦嚇。今日五月份就喺亞洲區咧，同六個不同嘅城市嗰度咧，就係舉行巡迴演唱會，同埋佢第六張嘅專輯《No》咧，其實咧係有成五首作品咧，就係打上 Billboard 嘅頭十名位置噶。 哇！好多歌手咧都會嚟香港演唱喎，唔知金獎嘅歌手會唔會咧 嚟咗啦？ 係嘛？嚟咗啦！哦，咁估到咯喎， 走埋添啊 ！Ed Sheeran。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Ed Sheeran 咧，除咗系当今最成功嘅歌手之一之外咧，亦都系现场表演咧最劲嘅歌手啊！啱啱嘅 Divine Tour 咧就攞到110万嘅观众入场人次啦。但系其实佢由出道到而家咧，全球佢嘅演唱会入场人次咧系有800万噶。 哇！ 几鬼劲啊！同埋一個人喺台上面就可以搞到好 full band 啦，即係一個吉他就搞，唔知係非常之犀利。係啊，有冇睇啊你？ 我冇睇啊，我老婆去咗睇。 你老婆去咗睇？ 因為如果我老婆去睇，我就冇得睇噶啦。 係咪啊？要分工合作係咪啊？好，今日以下來咧要將表演時間交俾陳柏宇咯。 好啦，係嘛？ 好， 好，你準備一下先。好，喂，介紹一下你個 friend 咧，吉他手。 呢個係阿 Mike。 阿 Mike。 阿 Mike。 仲有 keyboard。 佢係 Tracker 嘅成員喎 ，Trackers 係啦，跟住之後都係 Trackers 嘅另一個成員阿邦。 啊，好，將時間交俾 Jason 陳柏宇， 大家俾多啲熱烈嘅掌聲啊！ 好啊，咁咧就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歌咧係自己嘅英文歌啦，咁啊都係上年演唱會嘅主題曲嚟嘅，係啦，送俾大家 You Are Not Alone。 Time flies so fast, I remember crystal clear last December Christmas Eve. Was nearly time to uncover all the gifts that were underneath the tree. Turned off the lights that were glowing, it was time we were going up to sleep. We said that we should spare a thought for all those who wish they had more.Wherever there's somebody, well maybe there's nobody, well maybe there's somebody to fill Noel with bright lights and laughter, with memories that matter. It's true that you are not alone. I'd be happy if we could laugh gladly like we were a big family. And honestly, let's take time to be one, to reach out to someone brand new.'Cause you are not alone. There's always room for another one. Who's that knocking on the door? Wherever there's somebody, or maybe there's somebody, or maybe there's somebody to fill Noel with bright lights and laughter.That matter is true that you are not alone. I'd be happy if we could laugh gladly like we were a big family. And honestly, let's take time to be one, to reach out to someone brand new. And honestly, let's take time to be one, to reach out to someone brand new. And honestly, let's take timeTo be one, to reach out to someone brand new. 'Cause you are not alone. Yeah. 好，跟住呢，跟住就係有人哋嘅歌曲，就係頭先歌曲排行榜第七位 ，Have It All。Jason Mraz， 如果你识唱，你就可以帮帮手一齐唱。 May you have auspicious need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you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And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And 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don't need money, you got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ll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Oh,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All you can imagine, all. No matter what your path is, if you believe it, then anything can happen. Go, go, go. Raise your glasses. Go, go, go.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don't need money, you got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ll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Bye. Thank you, Jason. 陈柏宇真的很犀利啊！好，跟住落嚟我哋嘅奖项就越嚟越犀利啦，系今日十大国际金曲嘅剩翻两首啦，同埋就系女歌手奖，不过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叫先啦。 首先一开场你都见过佢噶啦，俾多啲掌声欢迎 JW。 好，等我慢慢请出嚟先。 Hello， Hi。 哇，翻翻嚟自己有补效咧，真系特别系犀利噶喎吓。咁你會喺呢一個台嗰度咧，即係唱過歌啊、參加比賽啊咁樣嘅之前？ 其實嗰陣時我係每一年，我由中一開始到我走嗰年，都每一年都會喺度唱歌。 哇！上下嚟㗎喎， 係咯，犀利啊！咁我哋今年嘅 Pop 咧，當然先問下 JW 你自己最中意嘅，譬如話過去呢一年啦，邊女歌手你覺得係最 impressive 嘅咧？ 我真係覺得 Ariana Grande 今年係好好，佢今年真係好出色咯，係啊，佢今年真係好出色。 咁喺呢个时候咧，马上就要公布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啦！究竟铜奖嘅得主系边一位呢？有请 JW。 铜奖系 Dua Lipa。 又系嚟过香港嘅一位女歌手啦！喺过去嘅一年 Brit Awards 入边咧，以新人嘅姿态成为最大嘅赢家，攞埋咧系全英最受欢迎嘅女歌手。啱啱过去呢个 weekend 咧，仲代表住英国出席埋 Met Gala 添啊，好厉害啊！ 好犀利啊！咁啊，佢更加同 Kevin Harris 嗰首 One Kiss 咧，更加系旧年嘅呢个 Dance Anthem 啦，即系各大舞池都系放呢一首歌。麻烦 JW 帮我哋揭晓银奖啦！ 好，银奖就系我好中意嘅 Ariana Grande。 佢自己都有讲过咧，2018年咧系佢职业生涯当中最好嘅一年，但系佢人生入边咧就最差嘅一年，经历咗好多私人生活上嘅转变啦，前男友离世啦，原本定咗婚又结唔成婚啦，但系有乐迷们嘅支持，我哋指望2019系佢更加好嘅一年，好唔好啊？ 好，一定要仿效佢咧，要更加自强啊！文文猪都如帮我揭晓金奖啦。 好，金奖就系最厉害嘅 Lady Gaga。 上年到 Shallow 咧横扫整个乐坛啦，但系其实佢同 Ariana Grande 都有一个相似嘅地方，就系定咗婚之后咧，到最后冇机会结婚，但系有乐迷嘅支持咧，绝对可以挨过呢一啲谷底嘅时间嘅。好，咁啊，其实我想问一下 JW， 你自己做歌嘅时候咧，会唔会因为自己对外语歌嘅一啲口味咧而有所影响嘅咧？ 都有噶，因为我自己细个开始都中意听啲 R&B 嘅音乐啦，所以都好希望喺将来嚟紧嘅有几首歌。 都會擺一啲咁樣嘅元素。 R&B 多啲，係咪你唔會再做快歌嘅？以前做得太多。 EDM 啊，EDM 要可能隔一排先出一隻咯。 好期待期待。跟住落嚟咧，我就翻去我哋歌曲上面嘅公布啦噃。馬上咧就係要請 JW 為我哋揭曉最後兩首嘅全年最受歡迎十大國際金曲，先公布嘅係第九首。 我最中意第九首啊！ 你公布，你公布。 我哋一齊講啊 ！One, two, three, one kiss, Calvin Harris, Dua Lipa。 可以話咧，每一年嘅夏天 ，Calvin Harris 都會做一首神曲嘅，由之前到 Rihanna 嘅 We Found Love Love,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嚟到呢一首同 Dua Lipa 嘅 One Kiss。 首我一阵间将会唱嘅一首歌就是 Ariana Grande 嘅 Thank You Next。 Ariana Grande 第二首嘅 Pop 当中全年最受欢迎十大歌曲，有人都认为 Thank You Next 嘅成功咧，就系其实好满足到乐迷们咧，好想八卦佢嘅私人生活啦。多谢晒佢所有前度，因为有前度带到佢呢一首作品，所以我哋都多谢佢嘅前度啊。要 系啊，咁啊 ，Alison， 我哋十首嘅国际金曲咧已经系全部公布咗啦。咁啊，以下来咧，将个时间交俾 JW 帮我哋演绎你嘅作品啦。 OK， 俾多啲掌声你哋嘅师姐 ，Come on。JW 王浩 然 ，Thank you。咁嚟紧呢一首歌就系 Thank You Next 啦。咁我好希望你会同我一齐唱嘅。我哋俾啲掌声 Luca 好唔好啊？ Thought I end up with Sean, but he wasn't a match.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I'm so amazed I've loved and I've lost, bu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I got, look what you taught me, and for that I say, I'm so very grateful for my ex. 就是 Dua Lipa 的 IDGAF。 你懂唱啊？ You call me all friendly, telling me how much you miss me. That's funny, I guess you've heard my songs. I'm too busy for your business. Go find a girl who wants to listen. Cause if you think I was born yesterday, you have got me wrong. So I'll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and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you're sorry, but too late now. So save it, get gone, shut up. Cause if you think I care about you now, well, boy, I don't give up. 好呀呀！ You creeping, you blamed it all on the alcohol. So I made my decision, cause you made your bed, sleep in it. Play the victim and switch your position. I'm through, I'm done.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and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you're sorry,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ave it, get gone, shut up. Cause if you think I care about you now, well boy, I don't give up. 你们好开心哦。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and I'll tell you why. Thank you! Thank you. 唔该晒 JW, 唔该晒。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原来玛丽曼中学嘅陀仔咁 high 喎，原来系咪？俾多啲掌声啊！ 好正啊，好开心啊！佢哋真系唱得 好记得歌词啊！我哋下次唱 Shawn Mendes 安全啲啦，咁样 系啊！希望咧大家玩得开心系真嘅。咁今日活动咧已经嚟到尾声，但系仲有大奖咧未颁发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要多谢翻我哋今日所有出席嘅各大唱片公司啦，可以俾啲掌声我哋咁多嘅唱片公司好唔好啊？因为咧，香港有咁多好嘅外语歌厅咧，就全靠我哋各大唱片公司嘅支持啊！同时都请一位重要嘅人物上嚟咧，我哋揭晓今日嘅大奖啊！我哋有请香港电台中文台台长何松欣先生上台为我哋揭晓，就系全年至尊金曲，就系十首嘅金曲当中咧票数最高嗰一首。 边一首系大热门啊？你哋觉得 边首啊？ 系咪先？呼下，嗌下 ，Lady Gaga and Dante Cooper。Shadow， 恭喜晒再次有请 Universal Music 嘅 Ricky Lee 代表接受。果然系音乐大满贯，年三十届嘅 Pop 亦都系有呢一首作品成为大赢家。 嗱，今届第三十届国际流行乐大奖咧喺呢一度咧已经圆满结束啦。我哋最后咧全部讲我哋嘅口号。音乐无疆界， 面向全世界。 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 拜拜。 六号今晚食饭去边度食好啲啊？ 不如 喂，唔系你六号呢期真系好穷啊，不如食平啲啲啊！ 我其实食平啲都可以食好啲嘅。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等我六号教下你班女仔点拣啦。